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Al-Lamim， 罗马人已败北于最近的地方，他们祭拜之后将获胜利。与数年之前，以前和以后，凡事归真主主持，在那日信道的人皆有欢喜，这是由于真主的援助。他援助他所抑郁者，他却是万能的，却是至慈的。真主应许他们胜利，真主并不爽约，但人们大半不知道，他们只知道今世生活的表面，他们对于后世是疏忽的。难道他们没有思维吗？真主创造天地万物，只依真理和定期，有许多人的确不幸将与他们的主相会，难道他们没有在大地上旅行而观察前人的结局是怎样的吗？前人比他们努力更大，前人与地方的执垦和建设胜过他们，他们族中的使者来临他们，真主不是亏望他们，但他们亏望了自己。然后恶报乃作恶者的结局，因为他们否认真主的迹象，并且加以嘲笑。真主创造众生，然后再造他们，然后你们将被召归于他。复活时来临之日，犯罪的人将成沮丧的，他们的配主中将来没有为他们说情的，他们将否认他们的配主。复活日来临之日，他们将彼此分离。至于信道而且行善者，将在一个圣地感觉快乐；至于不信道而且否认我的迹象以及后世的相会者，将被拘禁在刑罚中。故你们在晚夕和早晨应当赞颂真主超绝万物，天地间的赞颂以及傍晚和中午的赞颂都只归于他。他使生物从死物中出生，使死物从生物中出生，他已使已死的大地复活，你们也要如此被复活。他的一种迹象是他用泥土创造你们，然后你们立刻成为人类散布各方。他的一种迹象是他从你们的同类中为你们创造配偶，以便你们依恋他们，并且使你们互相爱悦，互相怜悯。对于能思维的民众，此中却有许多迹象。它的一种迹象是天地的创造以及你们的语言和肤色的差异。对于有学问的人，此中却有许多迹象。它的一种迹象是你们在黑夜和白昼睡眠，并且寻求他的恩惠。对于能听话的民众，此中却有许多迹象。他的一种迹象是他使你们以恐怖和企图的心情看电光，他从云中降下雨水，借雨水使已死的大地复活。对于能了解的民众，此中却有许多迹象。他的一种迹象是天地依他的意志而坚定，当他对长眠地下的你们呼唤一声的时候，你们立刻就出来了。天地万物只是他的，一切都服从他。他创造众生，然后再造他们，再造对于他是更容易的。天地间最高的顶心只属于他，他是万能的、智睿的。他为你们而就你们自身设一个比喻，难道你们准许你们的奴婢与你们同样的享受我赏赐你们的给养，而他们与你们完全平等，你们畏惧他们犹如你们互相畏惧一样吗？我这样为能了解的民众解释我的迹象，不然不义者无知地顺从自己的私欲。真主所误导的人，谁能引导他呢？他们没有援助者。你应当趋向正教，并谨守真主所赋予人的本性。真主所创造的是不容变更的，这才是正教。但人们大半不知道。你们应当皈依真主，应当敬畏他，应当谨守拜功，不要以物配主，即分离自己的宗教而成各派者。各派都喜欢自己所奉的宗教，人们遭难的时候祈求他们的主，同时皈依他。当他使他们尝试他的刑罚的时候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立刻以物配主，以致辜负他所赐他们的恩典。你们享受吧，你们将来就知道了。难道我曾降他们一个明证，命令他们以物配主吗？但我使人类尝试恩惠的时候，他们就为那件恩惠而沾沾自喜。如果他们因为曾经犯罪而遭难，他们立刻就绝望了。难道他们不知道吗？真主欲使谁的给养宽裕，就使他宽裕；欲使谁的给养窘迫，就使他窘迫。对于信道的民众，此中却有许多迹象。 你应当把亲近平民和旅客所应受的权利交给他们。对于想要获得真主的喜悦者，这是更好的，这等人却是成功的。你们吃力而犯的债，欲在他人的财产中增加的，在真主那里不会增加。你们所失的财物，欲在真主的喜悦的，必得加倍的报酬。真主创造你们，然后供给你们，然后使你们死亡，然后使你们复活。你们的配主，谁能做那件事情中的任何一件呢？赞颂真主超绝万物，他超乎他们用来配他的。灾害因众人所犯的罪恶而显现于大陆和海洋，以致真主使他们尝试自己行为的一点报酬，以便他们悔悟。你说你们应当在大地上旅行，因而观察前人的结局是怎样的。他们大半是以物配主的，在不可抗拒的日子来临之前，你应当趋向正教。在那日他们将彼此分离，不信道者将自受其不信的恶报，行善只为自己预备安宅，以便真主用他的恩典去报酬信道而且行善者。真主却是不喜爱不信道者的。他的一种迹象是他派风来传达佳音，以便你们尝试他的恩惠，使船舶奉他的命令而航行，以便你们寻求他的恩惠，以便你们感谢。在你之前，我却派遣了许多使者去教化他的宗族，那些使者就昭示他们许多明证，然后惩治犯罪的人。冤助信使原是我的责任。真主派风去兴起云来，然后任意的使云散布在天空，而且把云分成碎片，你就看见雨从云中落下。而他使雨落在他所抑郁的仆人上的时候，他们立刻欢乐，即使在降雨之前他们却是沮丧的。你看真主的恩惠的效果吧，他怎样使已死的大地复活，那却是能起死回生的。他对于万事是全能的。如果我使一阵风吹去，而他们看见禾苗变成萎黄的，此后他们就必定变成孤恩者。你必不能使死人听你讲道，你必不能使退避的聋子听你呼唤，你必不能引导瞎子离开迷雾，你只能使确信我的迹象的人听你讲道，他们是归顺者。真主从懦弱创造你们，在懦弱之后又创造强壮，在强壮之后又创造懦弱和白发。他要创造什么就创造什么，他却是全知的，却是全能的。复活时降临之日，犯罪的人发誓说他们只逗留了一刹那，他们原是这样悖逆的。有学问的和信德者说，依真主的前定，你们却已逗留到复活日，这就是复活日，但你们不知道。在那日不义者的诡辩无裨于自身，他们也不得邀恩。在这古兰经中，我却已为众人设了各种比喻。如果你昭示他们一种迹象，那么不信道者必定说你们只是荒诞的。真主这样封闭无知者的心，你坚忍吧，真主的应许却是真实的。你不要让不坚信的人使你轻率伟大的安拉至实的语言。